飘香啊，歌声飞。朋友啊，敬你干一杯，敬你干一杯。胜利的誓约永难忘，杯中洒满幸福泪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十月里像春雷，把一身舟举金杯，初心的酒哟美，千杯万盏也不醉。手捧美酒啊，望北京，豪情啊，胜过长江水，胜过长江水。锦绣前程当指引，万里山河今朝会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展未来无限美，人人胸中春风吹，美酒浇往心头火，燃得斗志永不退。今天那唱饮胜利酒，明日啊上阵今儿百杯，为了是自个现代化，愿洒热血汗水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征途上战鼓擂，条条战心皆报备，待到理想化糊涂，咱充满美酒再相会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咱充满美酒再相会。 好像一直